咁咧，大家既然好正咁样想法讲咧，法就开始讲啦。法告阿难，以我同气啊，情坤天伦。当初法身依我法中，见何圣相？顿舍世根，心重恩爱。啊，阿难问嘅系妙车摩陀三摩禅罗，法而家咧不答呢个问题。置之一边，一开始就问话：阿难啊，我同你同个祖宗噶，同一个器物噶，我哋嘅情感系好好嘅，有天伦之乐噶。话当初你啊发心修行，响我法法之中出家，究竟系为乜嘢啊？你是不是见到有什么最好的圣相，然后可以写这个世根心重的恩爱呢？我们大家都知道阿难是法最小的弟弟，是不是？是法的叔父所生的。大几个叔父啊？大二的叔父。因为法的祖父呢叫做狮子合王，生有四个仔，就是正梵王、白梵王、霍梵王和甘露王。正梵王是生释迦牟尼佛和阿难陀，不是阿难啊，是阿难陀。白梵王呢就生这个提婆达多和阿难啊，所以提婆达多咧系佛嘅堂兄弟，专门同佛作对嘅。阿难咧系亦系佛嘅堂兄弟，系提婆达多嘅亲兄弟，系专门咧系侍奉佛嘅。哦，因为佛嘅侍者。咁而家咧，佛咧。点解唔直头讲呢个三摩提，而先讲呢个亲情呢？咁许老法师认为，佢话因为阿难啊，从淫室归嚟啊，虽然系请求法开示成佛嘅法门，但系仍旧咧心中咧系好懊恼、好悔恨，情绪唔系好安定。法因为怕他情绪不安定，影响他听法的道理，所以呢先安慰他，说你不用怕，我们大家是亲兄弟来的、啊、我们有这个血脉的关系、啊、你不需要怕。其次呢就是因为法先精心呢就是为了要破妄，如果破妄啊，突然间破妄咧，阿难咧会惊嘅，因此咧首先系改呢个亲情而安慰佢，咁所以咧就话你我同气，情坤天伦，哦，系嘛？点解你最初响我法法之中会出家咧？为乜嘢而出家咧？实际上问人哋为乜嘢而出家咧？呢句说话，我相信各位都有听过啦，系咪咧？有好多人咧都问我：你为乜嘢而出家？尤其是当我去当年啊，二十几年前啦吓，三十几年前啦，去中文大学读书嘅时候咧，初中文大学成立时候咧，我系。最初啦，呢个最初一个出家人去中文大学读书，因此咧响佛教圈子里边，啲长老咧就话：呢个文知啊，都唔知系唔系啫，都唔知有冇心出家啫。啊，咁你而其他啲同学咧就话：喂，释文知，你为乜嘢要出家？咁啊，实际上咧出家有好多理由噶。在佛教里面讲出家咧，有顺嘅因缘，有逆嘅因缘，有好嘅因缘，有恶嘅因缘。所以促成我哋出家嘅因缘咧，唔系一定每个人都同嘅。所以而家佛咧就问阿难：喂，你最初啊 你是王子来吧、啊、你好，你而且有嬌妻美妾啊，为什么你突然间舍弃这些世间上的恩恩爱爱而在我法法中出家、啊、你是不是见到有什么好处呢、哦、这个是提出问题、哦、那呢阿难就告诉佛听了，阿难白发，我见如来三十二相圣妙时节，形体影切，犹如琉璃，上自思维，此相非是欲爱所生，何以故？欲气粗俗，声骚勾扣，浓血杂念，不能发生圣净妙明，指金刚罪，以是学养从佛剃落。这一段经文呢，就是阿难答佛的问题了。哦，原来阿难出家的原因呢，就是看到佛有三十二相，相好庄严、哦啊啊、我们知道三十二相呢，我相信在座呢你和我都没有了，因为现代人呢个福薄啊，福德智慧都薄，所以是没有三十二相。但是当时佛在世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有三十二相，阿难就有三十二相、哦、而且天上的人呢都有三十二相、啊、展龙圣王亦有三十二相、哦、但是呢这里呢就是是啦，讲这个三十二相啊。三乘圣人、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三乘圣人，每个人都有圣相、啊、但是他数不等，未必有三十二相那么多。展龙圣王呢是有三十二相，但好事圣，但是呢不是妙。天帝色呢亦有三十二相，但是虽然是妙而不是。梵王呢是亦有三十二相，是而不胜、哦、阿能呢是亦有三十二相，是非常之特殊，但是而不绝、啊、唯有法的三十二相，又胜又妙又是又绝，超越一切。因此呢阿难说、啊、我的相虽然好都不及佛、啊、一定是佛有功德、啊、我应该呢是跟佛出家去学习啦。显然阿难用攀缘心贪这个相好而去出家，不是贪成佛而出家、哦、这个贪、啊这个就是用什么心、啊、这个是攀缘心贪心，不是成佛的心、啊、那佛呢就哦，原来你阿难出家的动机都不是挺正确的，是为了贪相好庄严而出家，不是贪成佛道而出家、哦、那他说内外、啊、这个内外透明、啊、又以琉璃宝、哦、琉璃就是清晰宝、啊、即是现在那些水晶宝，水晶呢是内外透明的。假使跟我现在突然一个透明人，你们想想你认为怎样？很得人惊，里面有些不好的东西，不好看的东西嘛，是不是？但佛就不是了，佛的三十二相呢是形体影切、啊、透明的，好像琉璃那样、啊、很美丽的、哦、那呢阿难看到呢就很喜欢，那就欲，他说这种圣相呢不是欲爱所生的，欲爱所生的相是粗而不妙，俗而不清的，父母所生的是气欲之躯，不会这样的。那呢佛的生是这样呢，一定是修行得到来的，所以我就出家修行咯。 呢一个咧就系生死根本，爱拗就系生死根本。哦，嗱，有爱拗去出家咧，呢种出家系咩出家？嗱，出家有四种啊，生心。第一种心心都不出家是哪个？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在家人、啊、第二呢 心出家而生不出家、啊、可能在座各位居士就是了，如果不是怎会来听经呢？是不是心已经出了家了，不过呢还有责任未完，所以呢生就不能出家，是不是？第三呢就生心俱出家，可能就是智连各位师父了、哦、生心都出家，是吗？有些人呢就生心俱不出家、哦有哦、第一种我讲错了，第一种是生出家而心不出家、哦、生出家而心不出家，而家阿能尊者就是生出了家心不出家，怎么说？他心不出三界的家，出家有出这个俗世的家，有出这个三界的家，他还是贪这个相好庄严，即是未出三界的家啫，是吧？就生出家而心不出家。如果我们现在啊，还是贪看电视啊，还是贪看戏，还是贪好穿靓衫啊，咁呢个又系生出家而生不出家，哦，咁既然出咗家，仲去睇电视，俾电视嚟欺骗自己，哦，呢个系好冇不理智嘅，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要知道啦，哦，咁啊，实际上电视咧，你睇下新闻都可以。都知道，因为法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国嘛。啊，世界上发生咩大事你都唔知咁，你可以了解一下可以。但系去追电视剧咧，情情塔塔咧，大可不必。OK， 浪费呢个修行嘅时间啦。嗱，有啲人话你寂唔寂寞啊？出家人寂唔寂寞啊？出家人绝对不寂寞，出家人时间不够使，我就一生就不觉得。时间够使，成日都是不得闲的，不知道做什么，成日你看见我坐在那，我是不得闲，我手揸着本书，我是不得闲、哦、所以呢我们出家人时间很宝贵，千万不要搞到生出家而心不出家，最好做到生心都出家了。现在阿能尊者这个就是生出家而心未出家，未出这个 三界的家，应该是贪恋三界的性相个相，所以咧法咧就话哦，原来咁啊，咁所以法话善哉阿难，啊咁啊讲善哉阿难，咁呢个善哉三句说话可以讲系赞叹阿难，可以话佢讽刺阿难，亦可以话佢闹阿难，哦善哉啊啊咁啊阿难啊。以等东之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常自真心性净明体用之妄想此想不增故受轮转。他说阿难啊，你原来用烹言心烹言我的相好庄严出家的，你知不知道一切众生啊之所以流转于这个生死都是被这个烹言心所害的啊、所以呢第一句的赞叹善哉呢应该讲是赞美之词，哦原来你阿能呢见到佛的性相、啊、所以呢就舍弃世间 的所爱的嘢，这个呢可以讲独具慧眼、啊、实在是很能得的，叫做赞美咯。第二次呢第二个意思呢善哉可以讲是安慰之词，因为法呢是知道阿难的毛病在哪里，毛病在于妄想，在于这个贪求，在于这个烹言心，就要斥破这个破妄显真，因此呢就首先安慰，所以叫做善哉。K 其次呢，第三種意思呢，善哉呢，就係話，哦，唔怪得你啦，生不出家，生不入道啦，原來你係他用呢個妄想嘅心，唔係用真實心去出家嘅，咁唔係怪責之詞啊。同時呢，提出警告，你哋應該知道，以等等於邊個？你阿能同埋一切眾生一向迷憎作妄，都不知道。阿能不知道，聲聞不知道，甚至虔誠菩薩都不知道，我同你都不知道啦，係咪？不知道乜嘢？不知道常自真心性淨明體，唔知道每個人都有呢個佛性，唔知道去追求呢個法性，而用呢個妄想心，因為用呢個妄想心，妄想心係假嘅，呢、這個妄想心係唔係真實嘅，因此呢，由呢個妄想心去攀緣呢個世界，貪呢個世界物質嘅享受，執著有我，有我嘅佔有，有我嘅家庭，有我嘅幸福，有我嘅財產，一切為我，不知為人。咁於是咧就作業，作業就流轉生死，就輪迴於呢個生死。所以就話：用之妄想，此想不增，故常輪轉。哦，咁咧不知咧就係迷啦，啊，不知就係迷。迷就是什么啊？就是无明。无明。三乘圣人呢有根本无明，所以不知上善真心，看到心外有法，有修有正，因此呢就轮转于这个变异生死。一切众生呢是由这个根本无明啊而產生呢個知末無明，不知道上自真心，因此咧就執著四大假合嘅呢個身體為自我，因此就作種種嘅善惡業，就流轉於呢個分段生死。咁究竟眾生嘅真心係乜嘢咧？咁啊？众生的身心是什么呢？这段是这里讲三乘圣人有这个根本烦恼，不知常自身心，所以流转于变异生死。哦，三界众生有这个无明烦恼，烦没这个知没无明，咁所以不知上自身心，真呢个四谛假我为呢个身体，所以有分段生死。九界圣分都系在呢个不知呢个上自身心，让呢个妄想就成为生死根本。哦，咁呢度咧我又简单啦。咁呢个真心究竟系乜嘢咁紧要啊？咁而家解释真心吓。真心的对待呢，真心的反面呢就是妄心。妄心呢就不是真实的，就生灭的，变迁的。真心呢就是三世不改，四相不迁。四相是什么？生自而灭，不会迁变的。我们的心呢一分分钟在这里迁变，妄想心。这个真心是怎样啊？是无相的实相，是义不动的，这个是属于佛性啊。这个佛性呢是很清净的，一尘不染，一法不立的。哦，这个叫做真心。所以呢，经里面说呢，常自真心性净明体，常自真心是法的法身，性净呢就是法的解脱德，明体呢就是属于般若德。 因此这个真心呢，就是众生本来具足的心德。因为他上智，所以遍一切时次，就是这部经经题中所讲的大智，大到遍一切时次。因为他命体，他的体呢是清净的，是明的，是直无法不照的，就是波耶德，就是经题中的法智。因为他性净呢，就无法可得，一尘不染，一法不立，因此就是佛的这部经的系之中的顶字。即是说上智真三性净明体，即是指大法顶法。大法顶法即就是我们众生本具的理性，就是佛所证的心得。上智真心就是正因法性，性正就是现因法性，命体就是了因法性。所以上智真心亦即是讲经中的二来物因，法是本这个二来物因呢，是证得这个心得，所以觉悟成法。众生因为迷这个物因，用之妄想，因为此想不增，所以受这个生死轮回。知呢是显示多，显示多咁解下，多到点样啊？多到有十二类众生咁多，而十二类众生呢，每一个众生呢都有八万四千层楼妄想。所以呢就叫做用之妄想，八万四千层路妄想总括来讲呢，不外三种，不外三种，三种是什么啊？就是三计众生呢，不是这一张，三计众生呢是有这个三计众生是用这个见思妄想，这个想不增呢，所以有同居土的梵殿生死。二乘众生呢是用尘沙妄想，这个想是不增呢，所以是有这个方便土遍业生死。菩萨呢是用这个无明妄想，这个想不增呢，就作这个杀，就有这个杀布土未世的遍业生死。如果我们知道上智真心啊，破除妄想而显示这个真心，所谓舍妄归真的话，那这个呢就是知佛的菩提涅槃，就可以完成佛道，这个就是成佛的根本。由此呢可以知道这一段经文呢是很重要的，可以说一切众生皆由不知上智真心性净明体，用之妄想此想不增，故受轮转，是这部经的总纲来的。这部经所讲的就是讲上智真心性净明体，就是讲这个妄想不增，就是讲增提和妄两个字。我讲个秘诀给你听，人家说你听过楞严经没有？听过了。楞严经讲什么？他说我知道，只是讲真心和妄想而已。咁你哋叻细啦，明白啦。你唔好话听唔明白，法师讲得好深唔明白，就系讲呢两个字，就系讲真心同埋妄想。点样破除妄想去证得呢个真心？为乜嘢有呢个妄想而流落嚟做众生？呢部经就讲得好详细啦。就系呢两个字，真心真同埋妄两个字啊。咁嗱， 咁啊，佛话你啊，跟住佛咧就劝阿难同埋弟众修行啦。佢话以今若现无上菩提真法明性啊，应当直心酬我所闻，十方如来同一道故出离生死，皆以直心心现直故，如是礼智，始终地位中根永无之位可上啊。你话既然真心同妄想咁重要，真心系成佛嘅根本吓，诶、啊，妄想咧系生死嘅根本，因此咧，大家咧就应该啊系舍妄归真，放弃呢个妄想执着，去追求呢个真心。咁啊，追求呢个真心点样追咧？咁啊，就要成菩提。所以你而家阿难回小向大，是想研究无上菩提之道，增法明性吓。增法明性是咩？真真实实去发明本来具足的法性。你而家想舍妄归真，你去追求无上菩提，真真实实去发明。去了解呢个本嚟具足嘅法性，咁你就应该直心酬我所问。十方为乜嘢呢？因为十方如来同一个道故出嚟生事，同咩道啊？同以直心啊！因此咧，《维摩经》话：直心是道场，能办一切事故。啊、有啲人咧就话我。尤其是我思想咧，话你真系直啦，一条长透到底啊！咁呢一句说话咧就系闹人嘅说话。其实咧，我就觉得佢赞我嘅说话。嗱，佛都赞呢个直心是道场嘛，系咪？咁实际上我做人系好直嘅，哦，咁啊自细咧都系一路直惯咗，咁啊都系好直，不懂得转弯。但系在世俗法嚟讲咧，系唔好。因为容易得罪人，但在出世跟法是好啊，佛都叫我哋直心是道场嘛，系咪？咁因为直心咧可以成办一切事。嗱，《华严经》有话：，菩萨妙法事，生于直心地。《大智度论》亦有话：，去直心之人，容易免苦啊。等于乜嘢？等于一棵树，呢棵树如果直嘅话，响个树林里边一拖就过。但系如果呢棵树弯弯曲曲嘅咧，响树林里边咧就曲折啦，唔过得啦。咁即系话我哋修行笨道咧，系应该用直心，直心咧就会避免好多嘅痛苦吓、啊，就好容易出嚟呢个生死。咁、所以咧。修行的人呢应该直心正念真义，直心正念真义呢就不会起分别，不会起分别呢就不会贪嗔痴作种种的业，就会这个真心相应，因果一致的话，就从最初发心修行为始，直到成佛为终，依其中根咧，都唔会遭遇一切嘅魔事。我哋知道一开始学法就要发心，发心咧，经过十相、十字、十行、十地、四加行、十相、十字。信字行十回向四加行十地等觉五十五位菩提路，这里呢简略了五十五位菩提路，始同为终，始就是十相最初开始，终就是等觉，乃至就是略了这五十五位、啊、喂，当我们用这个直心去追求佛道的时候，从开始发心到成佛为止，都不会遭遇一切委曲的魔事。由此可以知道直心是几咁好，几咁重要，对于修行是几咁重要。